师，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汤燕每天西装革履地去一家大酒店上班，派头十足，就连胡同口的小贩儿也知道汤燕是一位大老板。虽然汤燕的真实身份有些尴尬，可这也阻挡不了她内心的骄傲。因为一次见义勇为，汤燕被卷进了纷争的漩涡，她将会怎样凭着身上的一股爷劲儿为自己洗刷冤屈，解决问题？欢迎收听小说汤爷的救赎，演播姚迪。 施文炳在胡同住着，不甘寂寞，也学老北京人的做派，养鸟、养鱼、养狗，玩鸽子、玩虫、玩古董。早起拎着两个鸟笼子在胡同晃悠，晚上揉着山核桃，牵着狗在胡同走溜，时不时还哼唱两口二黄。汤爷看不起他这种串了秧的老北京，心说他玩的这些都是我玩剩下的，我玩鸽子玩虫的时候他还撒尿和泥呢。有一次，施文炳不知从哪儿弄了一只假鹰，这鹰的头爪羽毛都是真的，但内瓤是假的，里面装了芯片，带遥控装置。这位施先生当着胡同人的面放飞那只假鹰，他手里拿着遥控器，想让他落在那儿就落在那儿，吓得孩子哇哇直哭，他却透着得意，还把鹰架在自己肩上，说这叫老北京的架鹰。汤爷看了气不忿了，骂道，拿着破玩具跑这儿冲鹰来了。转过天，他到朝阳门外玩鸽子的老九那儿借了一只熬够2个月的真鹰，让胡同里的人长了见识，当然把施文炳给震了。从那以后，他见了汤爷毕恭毕敬，一口一个爷叫着，有时也装作谦卑的样子，向汤爷讨教一些老北京的话题。别扯淡了，你研究老北京文化？汤爷知道这是拿他打岔，便带着他去改了喝酒。2两酒进肚，施文炳就原形毕露，改戏给汤爷上黄段子了。冯小刚演的电影《老炮》火了之后，施文炳认为汤爷就是生活中的老炮，而且有时也当面这么叫他。汤爷听了心里很不痛快。这一天，他把施文炳拉到改了，酒过三巡，对他说，从今往后啊，我要听你再叫我老炮，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施文炳听了笑着说，咱们这条胡同您不当老炮谁能当啊？你当啊，当老炮又不用选举。哟，那我谢汤爷赐我这封号了啊。施文炳借着酒劲儿说，汤爷以为这是打哈哈，没想到施文炳拿着鸡毛当了令箭，跟谁都说汤爷都叫我老炮了。汤爷知道了，心里骂了他半天，你台湾人跑北京胡同当老炮来了，知道什么叫老炮吗？你以为老炮就是冯小刚在电影里演的那点事儿吗？这不是扯吗？但他有时想想施文炳的二劲儿，也觉得挺好玩。 汤爷有日子没见施文炳了，今儿一见面，施文炳说他进去了，自然觉得这是添堵。汤爷跟他较了真章，听谁说我进去了啊？甭跟这儿嚼舌头，今儿啊，你要不说出这个人来，我跟你没完。施文炳在胡同住了七八年，多少懂得一些北京土话，他就怕北京人说没完俩字儿。他满脸堆笑，给汤爷赔不是， 别，亲爱的汤爷，您这是干嘛呀？我不过是跟您开个玩笑嘛。 你甭跟我来这套，我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。汤爷本来在柴阳那儿就窝着一口气，这会儿听施文炳说他进去刚出来，您想他心里能不拱火吗？ 知道，当然知道，我不过是听胡同里的人那么一说。 胡同里的人多了，你到底听谁说的呀？ 听，嘿，我说出去不是成了你们北京人说的传老婆舌的了吗？ 甭啰嗦，谁跟你说的？你要说不出来，那就是你给我造谣，咱们得说道说道。 施文炳一听说道说道这个词儿，心里就发毛。 他知道这是北京人打架用语，在北京胡同住着，他就怕跟人打架。汤爷这句话对于他是相当于逼到了井口，他不得不说出这个人来。感情是汤爷院里的邻居袁京生的媳妇儿。 是他？ 汤爷猛然想起那天戴云在他们家说他挨打的事儿时，听到墙根底下有动静。他伸脖子一看，是袁京生的老婆在那竖着耳朵。他随口甩了一句，嘿，刘申峰把耳朵给刮走啊。这时候他才扫目搭眼的走了。看来这个女人还是把不该听的都听走了。汤爷问施文炳，那他怎么跟你说的呀？ 他怎么能直接跟我说呢？我也不认识他。前天吧，他跟跳街舞的王老太太正聊你，我从他们身边过，听了那么几句。 他们说什么了？ 好像你拿了什么人东西，让人打了一顿，还送到派出所，被拘留了。现在知道了，他们肯定是造谣啊。 汤爷听到这儿，顿时气得七窍生烟。嘿，他们倒没说我砸警车抢银行呢。 哎，妇人之舌听不得，汤爷啊，您别往心里去。想明白搬弄是非者啊，必是是非人。您呢，不是活得挺潇洒吗？让他们说去吧。心有菩提，奈我如何？ 施文炳说了一些劝慰的话，告辞走了。汤爷站在胡同里的那棵老槐树下，半天没缓过神来。王秀兰和袁京生的媳妇儿是胡同里的两大是非人，只要他们俩知道的事儿，恨不能地球上的人都能知道。进去就进去吧，估计他们真希望我进去呢。可是汤爷想了半天，想不出自己哪儿得罪了这两个人。我进不进去碍着他们什么了？难道我进去他们能得到什么好吗？我进去他们就能快乐开心，不得癌症，能活100岁，他们的儿子闺女都能当大官发大财，能开上宝马奔驰，能住上别墅，孙子都能上北大清华哈佛剑桥。真要是这样，他愿意进去，而且进去永远不出来都行。问题是他汤爷进去跟他们这些人没有一分钱的关系，那他们为什么这么兴奋不已，恨不能让全北京人都知道我汤爷进去了呢？这让汤爷百思不得其解。烦。汤爷这时候最想找的朋友就是酒，只有酒能给他排遣人世间的这些烦恼，只有酒能让他忘掉人性的卑鄙，而唤醒人性的善良。只有酒能让他在迷幻中拨开虚伪的外衣，看到真实的自我。回到家，汤爷就开喝，从中午一直喝到傍晚，一瓶酒见了底，他 他才善罢甘休。迷迷糊糊睡了一觉，醒来的时候已经晚上8点多了。院里谁家的电视开的声很大，电视里中超联赛的现场直播，他听出是北京国安对天津权健，两个年轻球迷跟着播音员喊着什么。汤爷对这些已经不感兴趣，都是我玩剩下的。每当有人聊球，他就会撇撇嘴说这句话，好像他曾经是当年中国队的国脚似的。突然他听到电视播音员说，五号队员带球突入禁区，连过两名后卫，八脚怒射进了，球进了，但边裁举旗了，裁判员哨响了，这球越位。不知道是哪个队的五号球员，但禁区和越位两个词儿，让他想起白天施文炳传袁京生媳妇儿说的闲话，他进去了，不由得又来气了。他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表，刚刚8点半。不行，得找袁京生说说这事儿，让他媳妇儿闭上那张臭嘴。他下了地，穿上戴云给他买的西装，特意扎上领带，换上皮鞋，出门奔了袁京生家。其实他们两家挨着，中间只隔着一间小厨房。汤爷出家门走了几步，抬头看了看，袁家黑着灯，他在门口听了听，屋里没动静。人呢？肯定是出门了，明天再说。他嘟囔了一句，回过身想回家，一扭脸儿，猛然发现陆小霞家亮着灯。他暗吃一惊，难道他回来了？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。 陆小霞什么时候回来的呢？汤爷站在院子里愣了片刻，懵懵懂懂的，怎么有点做梦的感觉，找的可有些日子了，怎么说回来就念不出溜的回来了，是真回来了吗？汤爷眨了眨眼，又看了看屋里，确实亮着灯。他脸贴着屋门，压低了声音喊了两声，小霞，小霞。 谁呀？ 陆小霞在屋里应声问道。我？怎么我你都听不出来了？ 汤爷呀，你的声我能听不出来吗？ 汤爷一下想到了敏感的问题。家里就你一个人吗？ 当然是呀。 那好，开门吧。 你等会儿再过来吧，我在冲凉。 他们南方人把洗澡叫冲凉，汤爷心说，你光着呢，我就不能进了，咱俩什么关系啊？但现在的陆小霞毕竟不是一年前的她了，她不但已经心有所属，而且身也有所归了。汤爷不敢在陆小霞面前像过去那么随便了，甚至说话也要拿捏分寸了。 你快点，我在门外等着你。 不用呀，我冲冲就好了，先回你屋吧，过一会儿我去找你。 汤爷听到了屋里流水的声音，陆小霞爱干净，每天都要沐浴净身，柴阳专门在屋里给她辟出一块空间当淋浴室和卫生间。 哎，好吧。 汤爷答应着，他留了个心眼，怕陆小霞跑了，所以并没回家，而是在院门口抽着烟看陆小霞的动静。大概过了有一个多小时，陆小霞才穿着新换的衣服，披着没干的长发，来叩汤爷的家门。门是虚掩着的，陆小霞问了声， 人呢？在吗？ 人在这儿呢，您就直接进吧。 汤爷在陆小霞的身后笑道， 你没在屋里啊？ 我这一直恭候您的大驾呢，啊。 汤爷把陆小霞让进屋，关好门。陆小霞显得格外激动，一下抱住了汤爷，并且在他的老脸上亲了一下。 哎呀，你真好。 汤爷闻到了陆小霞身上的低档化妆品的味道。 怎么这么兴奋？你打吗啡了？ 陆小霞用手撩了一下长发，嫣然一笑说道， 见到你当然兴奋了，你见到我不兴奋吗？ 兴奋？你没把我给急死。 你是急我呀，还是急咬你一口的人呢？哎，怎么样，我看看咬你的地方好了吗？ 陆小霞没忘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，撩起汤爷的裤子看了看让戴云咬的疤痕。 你这记性倒好哈。 你以为呢，他还咬了我一口呢。 咬你？ 是啊，他咬你咬的是你的腿，咬我咬的是我的心，知道吗？ 嘿嘿，行了，你这嘴皮子也练出来了啊。我问问你，这些日子上哪儿去了？ 先说说你吧，跟那个小妞处得怎么样啊？ 别胡说了啊，我跟她压根就没那事儿，咱说点正格的。 哟，几天不见，你有正格的了，说吧，什么正格的？ 陆小霞刚洗完澡有点口渴，走到桌上倒了杯白开水喝了一口。她在汤爷家像在自己家一样随便。汤爷看了陆小霞一眼，咳嗽了一声，尽量让自己的脸肃然起来。 你可得跟我说实话，听见没有？ 瞧你说的，我什么时候跟你没说实话呀？ 你好好想想，那天晚上你是不是在我这儿喝酒了？ 对呀，是喝酒了呀，我心里烦不是吗？ 你喝酒的时候我是不是睡着了？ 嘿，是啊，那天晚上你是不是跟那个女的干那事儿了？人困马乏呀，困得你说着说着话就睡着了。 我睡着了以后，你除了喝酒还干什么了？ 没干什么呀。 汤爷用审视的目光看着陆小霞，接着问道， 没干什么，你再想想。 除了喝酒我还能干什么呀？那天晚上看你把那个妞带到家里来，不知怎么的我特来气，我觉得你这是在跟我示威，是在侮辱我，所以我喝了很多酒。那我很久没喝这么多酒了，所以喝到后来我也晕了，我是怎么回的家现在都想不起来了。其实我就不该喝那么多，因为第二天我还坐飞机呢。 那你在喝酒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床上有个包？ 包？什么包？ 女孩子背的那种挎包。 我只顾跟你生气喝酒了，哪有心情看你床上有什么包啊？ 你真没看到？ 我根本就没往床上看。 汤爷腾地站了起来，绷起脸对陆小霞说， 小霞，看着我的眼睛，我再问你一遍，看没看到床上的包？ 陆小霞说得斩钉截铁， 没看到。 你对天发誓真没看到？ 没看到就是没看到，我发什么誓啊？ 汤爷有点泄气了，他从陆小霞淡定的神情里看出来他是没动那个包。那包里的东西哪儿去了呢？他脑子有点乱了，但这会儿来不及细琢磨。沉默了一会儿，陆小霞问道， 怎么回事啊，你提那个包干什么呀？ 汤爷叹了一口气，他一时真不知从哪儿说起了。 哎呀，怎么跟你说呢，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，那个包是谁的，有什么秘密吗？ 当然有秘密。 算了吧，什么事儿到你这儿都有秘密。 陆小霞刚来北京那会儿挺单纯，汤爷说什么他都深信不疑。比如汤爷每天到五星级饭店看厕所，但他玩玄虚，对陆小霞说他是经理在饭店办公。陆小霞看他西装革履的派头，当然信以为真了。汤爷跟陆小霞打了两年多马虎眼，陆小霞愣是没看出破绽来。当然陆小霞也不会往别的地方想，别说当经理了，汤爷说他是总理，陆小霞都觉得无所谓，因为 他并不想从汤爷身上得到什么，更没有傍上当经理的汤爷就脸上有光这种虚荣。说起来也是巧合，那天陆小霞到那家饭店找人，在上卫生间的时候遇到了汤爷。当然他没敢让汤爷发现自己，汤爷也绝对想不到陆小霞会来五星级饭店。第一眼发现汤爷，陆小霞愣住了，这是那位牛气哄哄一身爷劲儿的汤爷吗？他穿的可是简简单单的中式衣服，而且手里拿着一把刷子，客人上完厕所出来，他点头哈腰给人扫扫衣服上的尘土，样子毕恭毕敬。陆小霞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，但面前的这个人确确实实是他熟悉的汤爷，他几乎要叫出声来。陆小霞掩上自己的嘴，躲在女厕所，窥视着汤爷的每个低三下四的举动，品味着他复杂的心态。因为汤爷是在男厕所服务，而且身子一直背对着陆小霞，他看不到汤爷脸上的表情，但想到平时见到的汤爷那神采飞扬的样子，完全是两个人呢。他这是在演戏吗？哎，在人生的舞台上，他活在自己导演的角色里啊。毫无疑问，汤爷他愚弄了胡同里的人，也愚弄了陆小霞，但难道他不是也在愚弄自己吗？他活着不觉得累吗？陆小霞都觉得他累，可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呀？脸面。汤爷把脸面看得跟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，死要面子活受罪。陆小霞想起他们老家的传统表演节目变脸，不知为什么鼻子一酸，眼泪流了出来。这件事儿，陆小霞一直瞒着汤爷，算是他心里的一个秘密，他也始终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，让汤爷在他面前永远当经理吧。汤爷哪知道陆小霞的心理啊，在他脑子里，陆小霞似乎永远是柴火妞的印象，他怎么就忘了人永远是变的道理？正因为这种思维僵化，所以他在陆小霞面前也总是处处装出经理的样，他永远是演员，陆小霞也永远是观众。其实观众早就看出他的真实面孔了，但在他面前也要装。陆小霞有时想到这儿，自己也感到可笑，难道我不也是演员吗？ 汤爷看似玩世不恭，其实他心中历经沧桑，老屋里藏着怎样一段情缘？面对危难之中的陌生人，汤爷毫不犹豫伸出援手，更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物。人心难测，汤爷的这次见义勇为最后会迎来怎样的结局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作者刘一达，本书已由时代华文书局出版，演播姚迪，编辑张璐。陆小霞会如何解开汤爷的疑问？面对宝石的问题，汤爷和陆小霞分析来分析去，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汤爷的救赎》。著名经历作家刘一达的最新长篇作品《汤爷的救赎》，塑造了皇城根老北京汤爷的形象。他虽然自大又有些好面子，内心却有着一份善良与仗义。汤爷真的会与这个时代渐渐拉开距离吗？且听这位浑身爷劲儿的汤爷是怎样被迫展开他的救赎。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6月23号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